183.9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朝早8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在香港之东南大约410公里，即是在北纬19.9度、东经117.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受到与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有狂风骤雨。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到明朝早在香港以西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较后时间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至到黄昏考虑发出3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就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和斜村。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九龙塘的南开下道介乎窝打老道至到剑桥道一段第二三线就封闭的，就是南开下道介乎窝打老道至到剑桥道一段二三线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还是瞓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整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希望个个都开心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开台咯，耶、 yeah! 啊！系啊，系啊，八点少两个钟，成日对我嚟讲都系 好啊。8:07嘅时间，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哦，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啊，生效紧啦，今日都要密切留意住呢一个嘅天文台啊，即系啲嘅天气预报啊。头先咧，即系听新闻报道嘅时候咧，都话到下昼嘅时候咧，哦，都有狂风大骤雨喎、 啊，系啊，有机会改发三号啦，一阵先讲多啲详细嘅天气，叫埋 Barbie 出嚟先。Hello Barbie，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你好啊，咦，做咩今日朝早话咁销魂嘅、啊、你？ 好香甜、啊， 唔系啊 今天， 因为我头先啱啱咧听到新闻报道话讲出边啲天气咧，咁我就走去夹个头出去望望啦，伸只手出去窗度感受下嗰个气温同嗰个风咯。咁、我暂时咧就觉得我自己呢边咧又唔系太过。 有呢個打風嘅感覺嘅啫、 哦。 因為咧，我記得上一轉打風，可能個風向唔同咧、 嗯。 我係伸隻手出去嘅時候咧、嗯，就算係一號戒備信號咧，已經係吹到嘭嘭聲。 哦，上次吹正啊，你應該 係啊，上次吹到正。咁今次咧，我自己就咁望咧，又暫時都風平浪靜，可以話。 咁、嗯、啊、嗯，所以即係 晏啲要觀望下到底係點。 係啊，正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咁啊。 而家啲天氣咧，即係變幻莫測噶。佢可以咧呢一分鐘啊，都仲係藍天，下一秒突然之間行雷閃電。 係咁啊，所以都心機旁邊你都要注意下啦。首先今日翻工嘅你咧，如果需要翻工嘅你又要帶備雨具啦。咁啊，另外咧啊，啲家庭主婦啊，有啲家庭主婦嘅智慧啊，就係、是、啊打風咧，就算打風唔成。三日雨噶，啲菜可能都会贵啊！咁等今日咧去街市嘅时候入定多啲货啊，咁样都系有呢个传统进行之中嘅，咁样系啊， 系咯。 咁啊，唔知即系依家大家有冇依家都去买下餸先啊？见好似头先 Barbie 话斋啊，天气仲许可咁样。嗱、啊，今日天气系咁嘅，大致多云咧，有几阵嘅骤雨啊。早上咧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嘅，最高气温咧就31度啦。稍后咧好似小白咁样讲啦，骤雨就会较多，同埋有咧狂风。雷暴咁啊！往后啊，展望啦，明日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啊，风势都会颇大嘅。海面咧有大浪同埋涌浪啊。星期四咧仍然会有骤雨啊吓。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悬挂，依家28度，相对湿度咧80%啊。小白同埋 Barbie 今日咧一齐睇下通胜啊！今日通胜好简单嘅咋，诸事。都適宜啊， 諸事適宜就好啦， 係啊， 諸事咁適宜啊。我突然間想問阿 Barry， 諸事適宜咁好，咁你個女女翻學未啊？而家 梗係未啦，邊有得翻學？ 唔係，因為我見有啲同學仔都已經翻學咯，幼稚園嗰啲。 嚇、啊，翻到學？ 唔係，即係佢哋網上開學， 開 Zoom 咁樣。 我就係諗緊點解會翻到學？ 係啊，網上開學先。 我哋就似乎可能新学年都会有啲新嘅模式去令佢哋上堂啦。咁、 啊、 即管要试一试，即系到底个模式会系点啦。因为我哋过去一年咧系冇试过用呢、這、一个软件嚟到上堂嘅。咁、所以就唔知道到底即系当有个咁嘅新尝试嘅时候，嗰、那个运作会系点咧？ 系啊， 可能都真系需要一啲时间去适应咯。 吓、啊，同埋屋企人又要多啲嘅支援啦、啊，即系硬件上面嘅支援啦、啊、吓。咁、 我已经买咗一啲新嘅设备俾佢啦。 系、有咩新嘅设备啊？譬如 可能会留翻享乐时代讲嘅。 哦，可能系啊，系需唔需要留翻啊？ 唔使，都系啲普通嗰啲电子平板啊、嗰啲笔啊、嗰啲咁样咯。 有冇开心咧？你嘅小朋友有新嘅电子玩具啦，或者学习工具啦？哦，佢冇兴趣啊，竟然系 冇兴趣，我系咁叫佢过嚟睇下，佢都好似唔系好想理我。 系，反而李先生有兴趣多啲，想 download 啲 app 准备阿女唔用嘅时候自己契可以打 K 咁样。我纯粹听话又有平板又有支笔，系咪买得最大块嗰块啊？ 可能 系唔系最大啊，不过接近最大啦。 普通大啦，唔使最大嘅。 哇， 系啊， 记得防 咁大啊，其实佢好难。 系啊，同埋记得防蓝光啊，你咁鬼大块射落个女嗰度，嗰只蓝 光。系啊，所以我都即系尽量。在度平衡緊到底，即係你知而家坊間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咧，都係可以用啲平板嚟到做噶嘛。即係尤其是咧，而家疫情以嚟咧，一來就多咗好多免費嘅網上授課啦，甚至乎其實有好多小學咧同埋幼稚園嘅校長咧，都自己走去坊間嗰度搜羅咗好多唔同嘅，即係譬如啲網紅咧，或者有啲網紅咧係專係教小朋友咧，啲小朋友係特別中意嘅，咁、咧就有 睇人哋啲套路 啊， 我 crossover 添啊！ 是啊 ,crossover, 我成日见有好多校长呢是即是在自己的一些平台，因为现在是多了很多校长自己开了一些专业啊。即以前不会的嘛，以前校长是很神秘的嘛，他不会给你 search 到他的嘛。咁、但是现在不是咯，现在很多校长是开了自己的一些专业啦，然后呢就鼓励啲家长上去，喂你 at 我啦咁。咁、我除了会更新即是学校到底现在在哪方面的措施我们是筹备紧的。因为你知道呢很多时候学校都是即是好等有些其他中央嘅指令，即系譬如教育局讲几时啲日期点点点咁，咁啲校长先再同自己团队会商量噶嘛。咁但可能呢个过程咧，啲家长就未必知啦，净系干焦急啊，到底等到几时先至知咧？咁咧，而家啲校长咧就中意咧。 原來好似我哋即係平時日常生活咁，今日咧我哋就開會講乜乜乜啦，就喺個專業嗰度講。 系咁啊，即系呢个都系个新嘅常态啦，咁样咁啊，要留意翻啊，咁样咁啊，家长有家长要睇实嘅嘢啦，股民亦都有股民咧要睇实嘅嘢啊，咁啊，今日咧通胜话咧适宜开市交易同埋立券啊，咁啊唔知咧，今日系咪开市嘅好时机咧？咁啊，同妈咪讲住咁多先，唔该晒你 ，thank you， 拜 拜。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四分，星期二嘅早上啊，阿欧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先嚟讲下，喂，琴日咧港股咧原先咧晏昼嘅时候咧啊升成四百几点嘅，咁啊高见咧25,588点啦，咁啊创咗7月22日以来咧盘中嘅高位，但系咧啊之后啲获利盘咁样啊，全日咧都有得升嘅，升164点啦，咁啊今日嘅市你点去分析咧 ，Kenny？ 系啊，其实近排嚟讲咧，都系一个即系上落市，留意翻恒指嘅图方面咧，都系一个横行嘅情况喺度咯。咁你见到琴日咧就去翻逼近个250天平均线咧，都有啲回头压力。咁我谂啲人都系一个即系短炒啊，或者系一个炒波幅为主啦。暂时因为即系而家就冇乜特别新嘅元素喺度啦，咁就业绩亦都过咗好多啦。咁跟住就疫症方面咧，又冇乜惡化，亦都冇乜改善過啦。咁中美嘅情況亦都係市場關注點啦，因為亦都睇到呢個特朗普方面啊，似乎想即係擴大嗰個係制裁嘅範圍啦。咁所以變咗都令到大家會比較謹慎啲嘅。咁所以形成咗咧，就算個市有反彈嘅話咧，你見到個動力都唔算太強咯。 咁市況就咁樣睇啦。不過個別嘅股份咧就升得好凌厲下，當然咧就因為啊恆指季檢嘅結果咧，上個星期五收市又發布咗啦，咁啊睇到咧啲股份啊有啲啊有人歡喜有人愁啦，咁啊阿里巴巴同埋小米咧啊成功掩藍喎，咁啊好勁啊，小米琴日都啊一鳴驚人啦，咁樣啊升超過半成咁樣啊嚇，咁啊小米啊或者阿里巴巴以至咧藥明生物啊呢啲掩藍新貴啊，係咪值得中長線持有，即系投资者可以啊买定嚟 keep 下咧，因为啲主动或者被动基金都未增持，系咪应该买定先咧？咁啊 ，Kenny 分析一下啦，唔该。 其实小米咧就有少少surprise 嘅，因为原本你见到咧就喺即系季检之前，大家对小米都系半一半机会啦。跟住咧睇市值嚟好计嘅话咧，咁其实就小米3000多亿啦。咁啊，相较呢个系美团反而有少少大热倒做，因为美团系过万亿市值噶嘛。 系。 咁所以就美团反而唔入咧，而系小米入嘅话咧，大家都有啲 surprise 嘅。咁再加埋咧，见到系周末嘅时间啦。咁你见到佢哋嗰个电商嗰个系直播销售啊，雷军都自己出嚟做呢个网红带货啦， 系啊， 好劲啊， 好劲啊，透明电视啊，嗰、那个好劲。 讲紧一场嘅销售额系讲紧过亿噶啦，已经系。咁同埋亦都系乘机咧，就推一啲高端机出嚟啦。因为小米方面咧，其实就嚟紧，我相信佢嘅发展策略方面咧，都会增加高端机嘅比例嘅。因为之前佢都系以一啲比较中低端啦，咁手机嚟到去主打，但系个毛利率就好低啊嘛。我哋之前都分析过啦，得几个 percent 嘅啫。咁就当然佢有佢原因嘅，因为佢想就用呢个平价手机嚟到吸纳多啲客户端，然之后咧就系推嗰啲互联网服务啦，即系推嗰啲小米生态圈俾佢哋啦。咁但係就慢慢發展落去嘅話咧，咁我諗佢都想吸納一啲中高端嘅市場，尤其啲5G 時代啦。咁另外亦都係我諗佢睇到，譬如華為被制裁，可能影響到華為嘅銷售。 就希望藉此係攞啲 market share 啦。咁所以佢中高端機咧嚟緊都重要，所以見佢今次呢個直播銷售咧推好多啲中高端機出嚟咯。咁就變咗大家都可能有睇好佢哋嗰個係前景，希望可以增加啲手機嘅毛利率咯。咁就所以我覺得小米應該有機會再進一步做好嘅。 咁入到嘅股份固然只係開心啦。咁入唔到，譬如講緊頭先講啦，啊美團點評啊大熱倒做喎，係咪啊？ 但係走勢都強勢喎、啊。嗱，即係你見到佢美團之前其實都升定嚟，都諗住等入噶嘛。點知佢又唔入，但係咧都要回一回，但係回完之後倒升喎。 係咯，點解咧 ？Kenny 呢一個現況又係點解釋咧？ 我覺得今次入唔到就其實都下一次應該入到機會都好大啦。呢個係個萬幾億市值、啊，雖然你話佢而家。是如果你計一直都仲係虧損，咁但係今年好大機會都係轉虧為盈啦嘛。咁同埋第二就話佢始終好有行業代表性，佢喺個外賣嗰個係台嘅 F 係內地最大嘅市場份啦，去到七成以上。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美團啲人都係會睇好前景，同埋今個禮拜會公布業績啊嘛。咁我諗大家都睇好份業績嘅，所以一回一回嘅話咧，大家都趁啲吸納，咁所以形成咗佢又唔跌唔落。 係咁啊！今個禮拜仲有好多大型嘅藍籌啊，咁啊公布業績啦。咁但係琴日咧股市方面咧，資金就流入啊一啲咧內險股嗰度啊。呢個板塊咧好耐冇大家行注目禮㗎啦。咁啊問下 Kenny， 其實係咪反映緊呢個藍燈籠效應咧？因為琴日睇到喂中人壽唔喐嗰啲咧都有得升5%，咁啊中國太平又升5%，咁啊連啲小型啲啦，新華保險啊，哇！7% 咁样弹上去，咁啊系资金靠拍啊，定还是系喂真系牛尾咧咁样？咁究竟系点样睇法呢 Kenny， 我哋觉得嗰啲资金有少少就新经济股换嚟嘅，因为当然我又唔觉得佢话新经济股份方面咧会逆转，就似乎依一个礼拜度咧，见到其实新经济股咧高位其实系有啲回吐，就算你腾讯都有。好似有三頂喺度咁樣啦，咁所以變咗我諗有少少換馬情況，換翻啲傳統股份啦。咁第二就內地放水啦，因為你睇翻 MLF 嗰度又係放水啦，咁變咗就內地方面個主題其實就唔單止係內險嘅內銀咧，其實琴日都 OK 嘅，咁所以變咗就我諗都係炒翻一個消息面啦。咁內險其實我覺得就會比內銀會好啲嘅，因為始終今年咧就係嗰、那個保費上面嘅話咧，因為個疫情關係咧，其實反而有機會推嚟緊咧係增長，因為大家都嗰個係保障意識會提升嘅。 咁所以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可能個升勢就唔係彈一日上去嘅，有機會持續一啲啦。咁但係講緊琴日哇，再誇張啲啦，喺個 percentage 升幅嗰度咧，再大啲啦，就係隻空氣樂生物啦。咁Kenny 呢隻股份係咪 有疫苗啊？ 係啦，大家見到有曙光啦，即係呢個新冠肺炎係咪迎來有曙光咧？因為都過咗有機會過咗臨床檢測啦。咁好快或者加快推出疫苗啦，咁大家系咪有嗰个亢奋作用，就系谂住终于唔使限聚啦，有疫苗，一天都光晒啦，唔使戴口罩啦，咁样。咁当然呢啲就系我哋即系比较市井啲，即系我自己比较市井啲嘅个普通人家嘅谂法啦。咁当然疫苗系喺度啦，咁几时流到落去你嘅手中咧，或者个造价又系几多咧？咁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啦。不过琴日见到呢个康熙乐生物咧，就真系有一个好大嘅升幅嘅。咁 Kenny 呢只股份点样睇咧？ 今年其实疫苗机会都系大嘅。咁因为其实全世界。就唔包即係除咗中國之外啦，全世界都係好着重咧，就花咗好多係精神時間去研究疫苗嘛。咁所以變咗其實我覺得就都出現疫苗機會都係大。不過你係咪真係完全話可以係普及所有人都有咧？咁可能就未必快有住嘅。咁但係就始終都會出現啦。咁而康熙諾方面咧，今次呢個係應該係全球上面就係頭兩隻咧，就係專利註冊咗，係可以短期會推出嘅疫苗啦。因為之前俄羅斯都有一隻嘅，咁不過嗰個就好似唔係好主流啦。咁跟住就而家你話主流就可能呢個係康希諾噶啦。咁但股價上面咧，其實已經升好多嘅。其實唔係炒疫苗，唔係今次第一次啊。其實之前已經炒康希諾、炒疫苗炒咗好長時間噶，升咗成倍有多噶啦。咁加埋有呢個 A 股啦，咁所以就令到佢之前都升咗上去嘅。咁我都係出呢個消息嘅 timing 都幾好嘅，因為佢 其實啱啱就上咗 A 股之後咧，就好似嗰啲中心咁樣趁好消息就回吐嘛，由高位回翻落嚟嘅。咁去到啱啱一百天線咧，就出咗消息就有支持打翻轉頭啦。 係咁，所以散股民又可以留意翻啦。咁啊，即係做下自己啲口罩對沖啦，唔知呢啲疫苗股份可唔可以做得到啦？咁啊，大家自己再做下啲功課啦，係睇多啲唔同嘅分析啦。今個早晨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我哋聽日再傾過好嘛？唔該曬你，拜拜。 二台通識六十秒，為咗保障你屋企裡面嘅財物，你每次出街離開屋企之前，都會確保大門鎖好，咁裝喺你屋企嘅路由器。发放 WiFi 信号俾你上网，你又有冇注意过佢嘅安全设置呢？首先，最好使用并且开启拥有防火墙功能嘅路由器，然后启动 MAC 位置过滤功能。呢、这个功能能够限制可以加入网络嘅设定，提高安全性，防止其他来历不明嘅装置连接入 WiFi 网络。由于开放式网络系唔会将传送数据加密。其他人是可以好轻易咁样就摄取到经你 WiFi 嘅传送资讯，所以最好嘅防御方法就系启用先进嘅加密通讯功能，例如装置系需要输入密码先至能够连接，你可以选择 WPA2 又或者 WPA3， 你仲可以隐藏无线网络嘅网络设定识别码 SSID， 咁其他人就冇咁易可以用到你嘅无线网络啦。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佢系工作狂嚟噶， 佢连大病入医院啊，都想偷走出嚟拍戏啊。 不过因为呢一场病咧，佢同结咗婚30年嘅老公重拾初恋嘅感觉啊。 吓、啊，呢位嘉宾系边个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韩玛丽。 想知 Mary 姐同我哋分享咗乜嘢保卫家庭嘅心得？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嘅丰收家庭保卫队。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打造，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第三堂工作坊顺利完成，丁家湘老师教咗学员如何用声音演绎嘅。 听讲咧，连武侠小说嘅角色佢哋都做到啊！ 不得了，你废话少讲。今日就系你嘅死期啦，韩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 哎呀哎呀，陀丽，我就快死啦，我真系死啦，陀丽！ 厉害厉害，真系剧力万钧啊！ 一齐支持玩玩星期天，就有机会欣赏到佢哋嘅演出啦。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阿小白，我哋数一二三，恭请彭爷，一二三， 恭请彭爷。 唔使咁客气啦，早晨， 早晨啊， 大家仲有各位晨光听众，系我系封烟主持彭仔郑振鹏，咁啊今朝咧，都要代阿彭爷爷咧，就同大家咧，分享一件事情，咁啊呢件事情咧就同我哋啲打工仔女都有关嘅，咁、哦、又同咧。我哋电台成日提到话要听下歌啊，得闲又要听歌，开心又要听歌，唔开心又听歌， 系啊系啊， 就同听歌习惯又有关嘅。 系 咁因为而家多咗朋友咧，就在家工作啊嘛。 嗯， 咁咧原来咧。有一啲嘅外國嘅調查啦，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嘅數據咧，都咧同呢個音樂啊，以至到係在家工作咧，都有啲關聯嘅、哦。 嗯， 咁啊其中首先咧，大家即係向來聽啲心理學家所講咧，即係音樂啦，或者聆聽音樂咧，係可以咧令到人嘅情緒咧係會受到牽動嘅。 係啊， 咁當然我哋係希望聽咗。音乐之后是可以改善情绪啊，咁即系话咧，呢一个嘅喺人嘅嗰个嘅思想啊，以至到系我哋嘅行为上面咧，其实音乐咧都会有佢一定嘅作用嘅。 嗯， 咁有一个嘅研究咧，就更加话到咧，就系音乐咧系有助提高生产力添嘅。 咁、好啦， 喺啲 office 播下啲歌仔出嚟听 我以为净系葡萄园要用呢个音乐添。诶、可能啲货车司机点解一路要听嗰啲哇强劲节拍嘅音乐，可能都系提神啊。 压住啲音乐 系啦，可能真系关 一路听我是愤怒。 可能系关事。 咁之前其实都有电台咧，就同心理学家咧就一齐去进行一个实验，咁就证明咗咧，就工作时候咧。 呢去聽音樂呢係可以令到你嘅表現呢提升 15% 咁多嘅。 嘩都好多喎、 啊。咁、啊、而當中呢更加呢就有外國嘅公司呢就最近呢同呢一個大型歌曲串流平台呢喺嗰度攞咗一啲數據攞嚟做咩呢就話想了解一下佢哋公司呢嗰啲work from home 啊，即係遙距辦公期間嘅同事呢究竟佢哋會聽啲乜嘢歌呢即係究竟佢哋經常會喺即係在家工作時候啊，嗰個播歌嘅歌曲清單究竟係點嘅呢咁咁結果咧就出現咗咧，佢哋所謂嘅一個十大在家工作歌曲啦、 哦。哇， 有興趣，有興趣，請講， 係咪啊？係咁比著係呢個係外國嘅歌曲啦。即係如果係比著係廣東歌嘅時候，咁大家可以自己諗下啦。咁呢一個嘅外國方面，佢哋咧就即係從啲數據當中咧發現到咧，原來咧。最多在家工作嘅朋友咧，佢哋经常播放嘅歌曲咧 ，Number One 咧呢首歌咧，我哋喺香港咧都 hit 过嘅，就系通胜矮嘅 Dance Monkey 啊，嗰只歌啊，好轻快嘅一首歌曲， 系可以令你忘却一啲嘅烦恼嘅喎，喺工作上边， 试下试下又听下先，转个头吓。嗯 啊、不過呢佢排第二嘅呢都好截然不同喎、 啊。 佢排第二嘅呢就係、是、Norah Jones 嘅 Don't Know Why 喎、 哦。哇、 哦、突然間攞返啲黑膠啊嗰啲音響嗰啲攞出嚟播下先喎呢個要。 咁、啊、可以呢大家諗一諗啦如果你真係都需要喺呢段期間呢係在家工作嘅話呢整返個自己嘅歌單。 要啊要啊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访问，回应被美国政府制裁，承认对佢个人嚟讲当然有不便，或者信用卡使用受到限制，但呢一啲意义不大。重要嘅系喺呢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感到非常光荣，受到中央政府信任嚟实施港区国安法，维护主权。他認為越多反對中國的人作出批評就說明港區國安法越有效他和其他官員有十足的信心繼續工作他們立場清晰明確絕對不會被制裁嚇倒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说中国遵守两国之间的首阶段贸易协议纳瓦罗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中国在采购美国商品方面信守承诺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正在按计划落实。报道说两国原定上星期六开会评估首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进度但因为日程安排而推迟目前未就新的开会日期达成共识另外的揣测两国是不是就协议执行情况出现分歧。美国司法部起诉一名华裔前中情局人员，他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在当地星期二在夏威夷地方法院首度出庭，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以被判处无期徒刑。美国司法部说67岁的马玉清是香港出世的美国公民自1982年开始任职中情局 ,1989 年离职之后去上海工作 ,2001 年定居夏威夷之后再进入联邦调查局工作。根据法院公布的文件马玉清同年同样曾经任职中情局的亲戚在香港和中国官员会面。在香港和中国官员会面他向中方提供中情局人员名单行动和机密通讯方式等马玉清获得$50,000现金报酬。在2004年马玉清成为联邦调查局檀香山办公室的翻译人员之后的六年马玉清经常影印拍摄和摄取文件之后带回中国获取几千美元现金或者是昂贵礼物。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话：，如果英国允许乱港分子建立所谓流亡议会，将会是大错特错。有英国传媒报道，目前在英国的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和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计划将伦敦变成香港反对派的活动基地，甚至提出组建香港流亡议会。刘晓明近日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的时候说，如果英国允许有关人士这样做，将会为中英关系制造新的严重障碍。又说这样的组织是以破坏一国两制、分裂中国和推动港独为目的的反华组织。如果英国允许建立所谓的流亡议会，将会严重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中英互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89, 瑞士法郎 0.907, 加元 1.322, 人民币 6.934, 英镑对美元 1.311, 欧元对美元 1.188,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078点，跌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1.04美元，卖出1,982.1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朝早8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在香港之东南大约410公里，即是在北纬19.9度、东经117.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受到同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有狂风骤雨。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在香港以西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较后时间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至到黄昏考虑发出3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就清理好嘅，就系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大约2分钟之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骏发花园。重复多次咧，就系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骏发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咧，头先讲咗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就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过咗香港单车馆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后少少近住扫管笏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喺九龙塘嘅兰开下道有爆水管，兰开下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宣道小学嘅第二三线咧系封闭，一大车多，就是兰开下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宣道小学的第二三线是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神光第一线。 8:39的时间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最近我成日见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是就是家附近很多人踩单车嘛。最近就是叫做风雨不定。天气已经热了，天气热的口罩怎么样，是湿啦，是不是，天气落大雨的、口罩怎么样， 再湿一点。是啊， 我见到大家呢就是 double 湿啊，这些就是 对踩单车的那个坚持呢是很犀利。所以大家就很守规矩的。无论口罩怎么湿都好呢，都是繼續堅持戴住個口罩，然後繼續踩單車。哦，即係佢完全變咗密封，因為濕曬好似密封咁樣。 仲要加埋戴埋頭盔，所以佢成個人其實 佢呼吸到嘅咩？真係 個頭部都包得好冚。係 啊，係啊，即係所以呢段時間咧，大家都即係除咗係即係繼續注重運動之外，都要留意埋呢個天氣。如果唔係你出到出去嘅時候，哇個口罩濕到咁樣，你仲要繼續做運動咧，真係隨時缺氧啊，係咪？係 啊，今日天氣就真係麻麻。 今日天氣真係麻麻地啊，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的气温大概31度啦。稍后骤雨咧会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吓。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稍后风势都咧就系会增强噶啦。展望明日有狂风大骤雨，即系听日星期三嘅时间吓，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都系有雷暴嘅。咁啊预咗今日夜晚都冇觉好瞓噶啦。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就要留意住啦。今日咧晨光大学咧就系阿 O 主理啦，咁啊讲下啲睇楼嘅二三事啊，或者买楼嘅二三事。今日咧聚焦讲下按揭啊，虽然近排咧新盘市场咧继续畅旺啦，咁但系按揭方面究竟是否批得咁松啊，定还是开始手紧起上嚟呢？咁啊，立即听下嘉宾点讲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吓。晨光大学阿 O 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啊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Joyce， 今日咧不如讲下啲按揭啦，近排都好多报道出嚟咧，就银行啊或者好多唔同嘅金融机构咧喺个按揭嗰度咧都收紧翻啊，咁啊睇个市况咧就不太乐观啦，咁样关于呢个情况我都知道啊 Joyce 比较熟行情嘅，咁啊究竟依家作为供款者啦，以至咧新业主嚟讲咧。 有啲乜嘢要注意咧？喺按揭方面， 其实咧而家按揭咧确实有好几间银行啦，即系中小型银行咧系收紧咗，甚至乎咧停止咗按揭。咁但系咧市场咧最大嗰几间咧都仍然继续批按揭嘅。咁亦都咁讲啦，如果你一个新买嘅买家啦，去申请按揭咧，其实又唔使太担心嘅，因为咧新买嗰啲咧，佢哋就有即系 first priority 咧去做即系你嗰个即系申请个案嘅，就唔会话唔批嘅。咁啊，除非得一个情况咧，就系你唔够入息啊，或者咧你又冇税单啊，或者咧个出粮记录唔稳定，甚至乎咧你嗰个职业咧就系中咗一啲咧极高危嘅即系。職業譬如咧，即係長假啦，甚至乎咧不斷裁員啦，咁嗰啲職業咧，咁佢哋先會收緊嘅啫。否則咧，一般嘅情況下咧，都一定批嘅。咁嗱，如果去到咧，新造以外咧，就可能係轉案啦。咁轉案嘅即係朋友就要留意啦，因為咧確實銀行咧對於轉案仲要套現呢一個動作咧，其實就佢哋都好緊張嘅。咁除咗問你即係嗰個套現啊，外嚟個用途之外啦，更甚就係有部分咧亦都會吸引嘅。咁所以有時有啲我同學問我啦，即係學生問我，佢話啊點解咧我估價就估600万，但係咧我做轉案咧佢就話都係估得550，咁其實佢會喺嗰個估值嗰度會調節。甚至乎咧，明明系可以批到60%嘅话，佢 cut 到你得翻啊50%啊更甚。咁呢个就亦都系啦，又系要视乎个入息啊，同埋个物业质素啦。咁啊，再者啦，去到第三类别咧，就系、是、一啲嘅现契套现啦。哇，呢、這个真系好难批啊，因为现契咧，你都知啊，套得多啊嘛。头先咪讲咗咯，套现已经难啦，你套少少，套到几廿万出嚟，咁佢哋都觉得诶还可以啦，可能即系出国读书医病都要俾你套噶。咁但系咧，一套几百万咧，你又要睇啦，即系唔系话咁实在嘅原因系啦，咁佢有机会咧唔批噶，即系如果我有个学生仔啦，佢话几百万都系做医疗，系啊，即系医病，咁其实咧就佢唔信啊，结果唔批，咁所以呢情况就大家留意啦，即系其实原来咧喺按揭里边咧都会有分唔同嘅种类啊，即系同埋睇下边一个系急重啲咧，佢哋就会先做啲咯。咁所以可能转案啊、延契、套现呢啲咧，佢哋个时间上面会长啲，可能系3个月甚至乎以上，我都试过系啊，即系佢摆咗一度唔做住，咁佢先做晒新作，帮助咧即系一啲市民啊上车啊，或者有需要买楼啊、置业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成个按揭嗰个现象呢其实都仍然尚算健康嘅。咁只不过呢选择就收细咗囉。咁所以如果大家呢即揀银行嘅时候呢都係咁讲啦，即係有得批呢都要㗎啦。就唔好话太过拣择，因为确实收緊按揭呢系佢哋而家做緊啦。因为始终银行对于成个市况呢都相对审慎啦。虽然你见到嗰个市场啦，好热切啦，仍然好多人啊抽新楼啊，好多入飞啊、爆飞啊，甚至乎啊几多配认购啊，咁但系认购还认购，银行佢自己有一套嘅，即系佢觉得咧，有危机有隐忧咧，佢自己咧就。即系唔会即系放贷咁多噶啦，咁所以呢个就要留意咯。 系咁啊，去翻头先申请按揭嗰个关卡嗰度啦。咁旧时有啲行业都未至于系高危嘅，咁啊，但系依家因为疫情嘅情况底下咧，啊，大家就话新常态啦。咁但系对于佢哋嗰种工种咧，就比较危乎啲啊。讲紧就系航空业嘅朋友啦。咁旧时即系早两三个年代，你做航空业，日日都有机飞嚟飞去，飞嚟飞去，飞嚟飞去嘅，有啲朋友直情啊，一个月之间两次系出差，四次系去旅行咁样。咁但系就依家航空业界完全停咗落嚟啦。咁所以系咪类似嗱头先举例子唔系特别针住航空业界，系其实疫情之间好多唔同嘅工种咧都真系咧受影响嘅。之前咧可能啊银行以至金融机构咧系批啲叫做按揭咧系批得靓啲嘅，或者容易啲嘅，疏爽啲嘅，但系咧，今次咁日对住呢啲或者一阵间阿 Joyce 就分享一啲啦，某一啲行业咧就真系咧好受紧，甚或乎系唔批，甚或乎系好难去过嗰个审核咁样，系咪都有呢个情况咧 ？Joyce， 会有嘅。嗱，航空业咧，其实我咁啱咧就有一个学生啦，佢就做机师嘅，咁其实咧佢都批咗，不过咧当然佢机师咧系人工好高，放埋个有即系有薪假或者放埋即系无薪假嗰啲咧，其实咧即系佢买嗰层楼咧都仲有剩。咁呢但係反觀啦，譬如如果你做空姐啊或者做空中少爺嗰啲呢就未必啦，因為呢你本身呢係要靠飛嚟攞個 allowance 啦， 咁變咗咧，佢如果純粹計你啦，即係本身啊，即係個底薪啊、人工咧，其實可能會唔夠啊、唔足啊。咁所以咧，就要視乎啦，你係邊類別啦。咁亦都有啲航空啦，如果佢本身喺機場裏面啊，直頭做可能維修飛機啊，或者一啲工程咧，呢啲其實都有影響嘅，因為銀行咧，即其實就都會好主觀地咧，會覺得某啲行業咧，而家咧係即係營運即係已經唔係咁好噶啦，又或者咧已經向下啦，咁呢啲情況咧，佢哋係會收緊嘅。咁當然睇你個位置啦，如果你本身係一個好高位嘅航空業嘅高層， 係啦，總裁CFO 咁樣梗係唔驚啦。咁但係如果你係下線啲或者前線啲嘅員工咧，真係都幾受影響啊！ 要小心啲啦。咁嗰段時間就唯有冇買樓住咯，就有翻份公司買咯。因為除咗航空業，其實都仲有好多類別嘅行業噶。即係其實佢哋對於有啲譬如可能運輸業界啊，又或者咧可能譬如啦，有啲做生意嘅，咁睇邊類型生意啦。如果佢嘅生意可能正正就係咧，即係可能去歐美啊、美國啊呢啲咧，佢知道而家你嗰門生意咧係受影響咧，咁其實咧佢哋又會批得少咗或者收緊咗咯。咁所以呢個就要先問咗銀行先至去買樓啦，唔好買咗先至去即係去投行啦，咁就做大件事噶啦，係 啊。係啊，如果唔係到時就唉，真係。一身蟻啦，咁啊樓又買唔成，跟住仲要咧搞到咧啊成個大頭佛咁樣啊嚇，咁啊希望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啊，此刻聽咗之後咧就可以警惕一下自己啦，或者了解一下自己，審視一下自己依家嘅現況先咁樣，咁啊唔好見哇新盤仲係咁熾熱，乜嘢都跌啊，香港嘅樓市係。只升不跌嘅，唔驚嘅，咁啊，相信樓市咁樣，咁就抽完之後就以為自己點都過到啦，咁原來真係有過唔到嘅情況出現啦，講緊就係按揭嘅批核嗰度啦，咁所以咧收音機旁邊嘅你咧都要小心啦，咁啊，我哋都長咗知識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榮斯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啊，下一集咧我哋再傾好嘛，唔該曬，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买楼咧就冇人想输嘅，不过听歌咧就可以听 DJ 嘅《爱的美顿树》 啊。我同地递来件钢信，来自一位拥抱十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给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欢过，谁敢再贪爱河？成为你物有是最没有用辅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吧，熟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益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人纵坏你吧，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人间中真的给你翻起欢过，谁敢再叹奈何？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辅助。 原因都不太多，任你打上过什么都有效果，以功补过，不敢寄头望能吻你，依国家愿能破我，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谈判中只敢逼你施舍这个，何必怨我不破，无人为自过，别怪就气绝都过，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点血液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Twice 嘅歌曲 Fanfare 第一个星期推出嘅时候，已经卖超过200,000张，成为咗日本多个公信排行榜嘅冠军。其中成员 Sana 就话到，无论系边一个排行榜，佢哋只系希望有更加多人听到佢哋嘅歌曲，用佢哋嘅作品为大家带来正能量，成为大家嘅依靠，佢就心满意足啦。面对艰难嘅时候，大家一齐克服困难啦！日本流行推介歌曲 Twice Fanfar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一韩台嘅女子组合 Twice Fanfar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早晨啊，华梅姐。 早晨，华梅姐。 Good morning。 小白，仲有咁多位晨光听众 ，Good morning 啊，又系我华梅啦，系今朝早呢，今日系星期二系咪？ 系啊， 好啦，咁咧又系时候呢，可以咧借住今日嘅 hashtag 咧，同大家咧做一个嘅提醒系啦，因为咧政府咧就讲咗啦。嗰啲呢晚市禁堂食啊，即係食肆禁堂食啊，呢一個嘅口罩令啊，嗰二人限聚令啊，又或者嗰啲咩表列處所停業命令啊，呢啲又再延長喎、又延長多一個星期啦，去到下個禮拜二啊。咁啊，既然啦，即系政府咧都有呢一个抗疫措施方面啦吓，又再啦系延长多一个星期，咁即系话咧，我哋市民大众啦都不能够咧系松懈啦，系咪？ 啱啊！ 咁咧，我话梅咧都想借呢一个机会咧，就话同大家咧都提醒一下，因为咧，我谂啊 ，O 同埋小白咧，你哋喺呢一轮啦都会或者咧有。见过下有感受过呢喺街上面呢我哋香港市民呢都真係呢好似惯咗出街啦。 系啊，多咗好多人啊， 因为大家怕闷啊， 系啊，真系。 不过咁，我又觉得咧，即系大家都出咗街，但有一样嘢咧，大家都系冇松懈嘅，就系、一定有戴口罩嘅。咁呢个系第一赞嘅，即系我哋香港人咧，即系戴口罩呢样咧。虽然夏天咁焗、咁翳热、好辛苦，但我哋咧都唔怕，都系要戴住个口罩嘅。好啦，咁另外咧，你会见到咧我话梅就见到啦，啲食肆咧虽然咧都真系好守规矩嘅，就呢、這个晚六朝五咁就系冇堂食啊。咁但係呢喺做緊日间堂食嘅时候呢，有时呢明明都话呢係 限聚都是二人啫嘛，系咪啊？即系咧，唔好多过两个人啦。咁喺街上边嘅大家啲聚合系咁啦，喺呢个餐厅里面咧，都系即系一张台都不能够坐多过两个人啦。咁嗱，咁啊真系嘅，我都见到咧，啲餐厅咧张台咧系唔会坐多过两个人。咁但系有时你会见到咧。台与台之间，咦咁多交头接耳嘅，又或者台与台之间连可能连过三张台啲碟，啲即系 点心啊，递嚟递去咁样，因为有啲一家四口可能阿个老豆 分两台， 系老豆同阿仔坐，阿妈同个女坐，咁啊，喂有半碟虾肠，跟住怼过隔篱，喂老豆你食埋佢咁样喎，依家系 系啦，咁其实咧系啦，即系大家都明白我想讲啲咩啦，咁啊食肆咧其实系咪？在这一方面可以呢真是做好一点呢、再下如果不是呢就担心你这种呢好像变相呢是有违那个呢命令的原意啊那我们市民大众都是啦帮下手啦除了说在食肆餐厅那里啦堂食的时候不要真是搭台啦、之余呢就是大家呢就算呢是朋友间或者是同事啊屋企人这样啦想话一起出去食嘢呢都真系呢两个人自己去好啦、就唔好諗住哎呀我哋四个人咪分两台啦咁样真系真系好难做啊如果咁样系咪咁大家要听话啦吓、就算呢一几个朋友咁样呢、即四个人好三个人好在街上面见到你都唔好聚埋倾偈 啊都系 send message 好啦吓、 知道啊梅姐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一间堂食要遵守则搭台行为我话唔得二人限聚唔系乱噏三人行阿 Lam 话唔得 渡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元朗的安乐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元朗东堤街一段就挤塞车龙在新元朗中心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挤塞龙尾在环澳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九龙塘的兰开下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宣道小学对出第二三线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讲起中世纪嘅欧洲，你脑海会唔会即刻浮现出一座座气势十足嘅城堡呢？有人话城堡系经济嘅中心。保卫家园的堡垒和无数冲突的战场但在城堡入面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好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奢华呢城堡的客厅、睡房和厕所的设计又有几特别历史二三事之权力堡垒上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的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的树木做风险评估 还要跟进他们的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嘛 想知多些可以参考发展局的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看看 星期一至五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台子 O 投资 O2O 9:06嘅时间，早晨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啊吓，咁啊，睇到今日咧一号戒备信号咧验证生效啊吓，咁啊，股市方面都要捕风捉影，所以咧就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啊，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 ，Chewy， 咁啊，市况方面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系啊，短线嚟讲咧，大家咧都继续留意翻咧 A 股嘅表现啦。咁睇翻寻日咧，人行咧继续咧向市场咧就加码奔水啊。咁当中咧就包括翻咧7000亿人民币嘅中期借贷便利啦，即系 MLF 啦。咁同埋咧有呢个逆回购操作噶。咁睇到咧内地股市咧就做得相当之唔错，咁带动翻寻日咧恒指咧都一度咧去到25588点，创咗7月22号以嚟嘅新高啦。咁但系依家个股市嘅升势咧，其实都仍然咧都有啲隐忧啊，咁主要都系咧担心翻咧中美贸易关系咧嚟紧个前景咧都仍然咧有好多变数啦，咁同埋咧短线咧嚟讲，其实都仲有好多公司咧嚟紧都会公布翻业绩啦，咁呢方面咧都会左右翻咧大市嘅气氛嘅，咁不过咧只要 A 股其实如果继续走强嘅话咧，港股短线咧都仍然有一个支撑力喺度嘅，咁尤其是咧走势上咧依家睇到恒指咧喺100天线咧都有一个支持喺度啦，咁短线。看看可不可以挑战250天线，即是大约25800点这个左右水平，如果突破了才有机会再挑战更加高的位置。 今天呢听众朋友王太就问只港交所，他就360元有货，问一下 Chewy， 港交所近期都有些升势，可不可以挑战今年的高位388元呢，直情这样。是 Chewy 交给你。哇 ，Chewy 可能有啲线路嘅问题啊吓，咁啊，所以咧就可能稍后嘅时间我哋回拨翻俾 Chewy 咧，咁就可以咧即系再同 Chewy 继续再通话啦，答翻阿黄太嗰、那个听众嘅问题，因为都要讲翻啦。Chewy 已经 get ready 啦，唔该晒，系啊，咁啊 ，Chewy 系咪喺度啦？啊，头先可能 即系 可能一号风球啊，唔知系咪吹歪咗条电话线啊？咁啊，讲就咁讲啦，总之依家回复正常啦。咁啊，头先咧听众王太讲多次啦，咁啊，佢就360元有货嘅，问只港交所咁样噶，咁啊呢只股份有冇机会近期都有啲升势或者破到顶咧？交俾 Chewy 分析一下啦，唔该。 系啊，睇翻港交所咧，近期嘅升势其实都相当之唔错。咁主要咧，其实个动力咧都系嚟自五月份啦，美国嗰方面咧就话宣布翻咧，对于中概股咧收紧翻个监管要求啦。咁大家咧对于中概股回归港股上市嘅利好预期咧，都刺激翻咧港交所六月咧到依家咧，其实咧累计升幅咧其实都已经有成40%咁多噶啦。咁嚟紧咧，其实陆陆续续啦，预计翻其实都更加多嘅中概股咧都会回归翻香港咧作呢个第二上市啦。咁一方面咧，对于新股个 IPO 个收入会增加翻啦。咁另外咧，都预期翻咧都会进一步咧推高翻咧嚟紧每一日个成交金额啦。咁其实事实上咧，睇翻港股成交金额高低咧，其实对于港交所个收入咧，其实都有一个直接影响喺度啦。咁第二季度港股嘅交投咧，其实就算新冠肺炎影响同埋中美角力咧，其实睇到每日个成交金额咧都有所增加嘅，按年咧其实都有增加成2%咁多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实都刺激翻咧港交所咧个股价咧，其实都升得相当之唔错。咁虽然按住呢个市盈率即系 P/E 比较咧，其实港交所咧确实咧都系贵住同业嘅。咁但系咧，因为始终港交所个地位咧都唔可以话真系一下子咧被取替翻啦。咁所以呢方面咧，中长线嚟讲咧都仍然有卖嘅点嘅。咁睇翻黄太，其实360元卖啦，咁依家咧其实都已经赚紧啦。咁嚟紧其实咧都仍然咧有机会咧挑战翻咧之前八月初嘅高位咧，即系咧388元呢个水平啦。咁所以睇下啦，可唔可以咧即系嚟紧可以等到嗰个位嘅水平咧，先至再考虑咧继续嚟紧嘅投资策略系点咯？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ew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Chew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 眼，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九点十二分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我白元浩小白之外，仲有阿 O 喺度。 系啊，早晨小白，仲有李嘉仁医生，李医生早晨。 早晨啊，李医生。系啊， 先今日咧讲下有啲阿小白咧都好知嘅嘢。 咩？ 小朋友打防疫针 吓，系啊。 嗱，小朋友而家咧，我哋一出世咧，好快脆就打一针，有两针咁样，一个月又打，两个月又打，四个月又打，六个月又打，好多种。 系 嗱，究竟打针痛唔痛嘅咧？ 又痛啦，系嘛？ 嗱， 我见我个仔喊到咁样，我都心痛啊！ 我而家都怕打针啊，真系。 系啦， 我系细路仔。 系乜嘢针啊？痛啲？有冇针系冇咁痛嘅咧？ 系即系啲针有时好似筷子咁粗嗰啲，梗系痛啲啦，系嘛？ 嗱，通常筷子咁粗，边有咁嘅筷子咁粗啊？吓亲咧，真系嗱。我哋有个研究咧喺外国咧就做试下啦。嗱，有啲叫五合一针咧，即系白喉啊、破伤风、闭咳啊、小儿麻痹啊，加埋血血流感疫苗啊，咁样嗰啲咧。就 是 五样嘢一针噶，另外一针咧个个都听过噶啦，就系十三价肺炎链球菌，十价肺链，呢两只针打落去有冇唔同嘅咧？咁样嗱喺外国做过研究啦，嗱因为喺四个月六个月咧呢两只针咧都系要打嘅，去到健康院啊私家诊所都会打，咁啊。边只先咧？边只会痛啲咧？嗱，我哋点样睇 B B 痛唔痛咧？喺呢啲四个月啦、六个月咧，有几样嘢睇嘅。第一样嘢咧，有一只叫做英文简写嘅 M B P S， Modified Behavior Pain Scale， 系睇三样嘢，主要睇睇佢面部表情啊， 实喊嘅面部表情， 笑啊定喊啊？另外咧，第二喊啦，喊咧。笑啊！ 会唔会有笑啊？你医生 有嘅有噶， 有啊， 笑系零分咁样咯。有 打针、啊， 有笑系啊，有啲笑噶。 系啊， 不过我未见过啫。 哦，咁你系儿科专科系咪、 啊？你都未见過，你都未见过就好稀有噶啦。嗰、那个品种应该。 仲有就系佢嘅你喐啦，究竟系轻顶住啊，定话系挣扎得好犀利啊？咁样呢三样嘢咧，总共啊系十分嘅，即系越辛苦咧。分数就越高嘅，咁啊，譬如呢两只针五合一同埋十三价，咁啊，点样有啲咧就先打五合一，然后两分钟后就打十三价噶啦，咁啊，另外一组咧就啱啱调转啦，先打十三价，再打五合一，然后咧打完之后咧就喺间房嗰度观察十五分钟，又冇唔系喂佢食嘢啊，唔系俾奶嘴佢啊，冇玩具啊咁样，睇下佢啲反应比分。 吓，喊完未啊？咁样 系啦，仲要睇一样嘢咧，就睇下佢几时喊啊，喊得犀唔犀利喎？咁啊，发觉咧吓，第一时如果先打五合一嗰啲咧，喊得短啲嘅时间。 哦， 先打五合一咧，嗰啲嗰个我哋讲嗰个。MBPS 嗰幾個分嗰啲咧，啲分數又低啲啊，即係冇咁犀利嘅。如果打呢個十三架嗰啲咧，好快脆就喊噶啦。 哦， 咁但係呢個就係咁樣喊法，咁樣點啊？咁樣嗱，其實喊咧就主要係喊幾耐咧，都係好敏感嘅，知道小朋友舒唔舒服嘅。但係另外一樣嘢咧，究竟佢喊得大唔大聲啊？個聲尖唔尖咧？咁有啲人就認為咧，呢樣嘢咧就反應咧仲好。 哦，咁會唔會度埋個分貝㗎咁樣？ 但係好難嘅，呢啲講真嘅嘢。 係咯。 係呢啲即係理論上咁多，真正做成點唔知。 係。 好啦，咁啊，咁發覺咧，其實如果想小朋友打針啊冇咁辛苦咧， 個針嘅長短就冇乜大問題。 哦， 咁啊最點樣一路抱住佢啊，揸住手仔啊，咁亦都冇乜用。 嗯， 咁啊最好就係所謂分散注意力啦。 啊， 啊，譬如聽下小白唱歌仔啊， 哎、 啊，小白啊係慢慢講啲好温柔嘅 片 句啊。 我扮小丑㗎咋，分散你 小朋友啊咁樣啦。 咁但係似乎嗰啲呢個。如果佢真係喂緊母乳啊，又或者食奶嘴啊，可能真係會冇咁痛，好似冇咁痛、啊， 容易啲令佢有安全感嘅時候。 嗱咁啊，呢、這個結論究竟係點樣呢？嗱、啊，第一時咧，似乎咧就係、是、先打邊一隻咧？先打係冇咁痛嗰只好啲。 哦， 先打，譬如呢兩隻嚟講咧，先打五合一。兩分鐘後先打廢電， 即係好似適應咗咁樣。 啊，咁啊好啲咁得。但係當然，如果係人咧，你吉完佢一針之後咧，你梗係會驚啲噶嘛。 啊， 係嘛？所以又係即係好難分嘅。 雖然冇咁痛，但係第二針就可能再喊得大聲啲， 都係痛 嘅。會唔會有第二個嘅方法㗎？阿李醫生就是、第一支打支痛支嗰啲先，跟住等佢都第二支都。發覺麻木咗啦，咁樣 呢個就係研究過咧，就麻麻地啦。 哦， 喊得仲可能佢咧喊得仲耐啲咁得，啊，所以仲辛苦啲，所以都係打啲冇咁痛嘅先就好啲啦。 嗯， 咁啊，究竟但係嗱呢啲係呢兩隻針啫，但係以後仲有好多嘅針，又話啊新冠肺炎疫苗啊嗰啲，唉。針就何其多，幾時打得完呢？ 食藥得唔得啊，醫生？ 係真係冇辦法嘅呢樣嘢，所以都係要打。有陣時咧，真係父母咧就好心淡，係嘛？佢哋真係哎呀，見到咁痛，點樣呢？嗱，呢啲係小朋友嘅痛，咁、有啲大朋友嘅痛係乜嘢呢？嗱，我哋成日講我哋嘅大腸癌啊、結腸癌啊，就好似好多咁樣，越嚟越多。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好唔好彩呢啲癌症呢一发现到之后呢就已经走散咗啦。咁走散咗咁用咩药啊诸如此类呢呢啲系医学界研究緊㗎。好简单。喺一个结肠癌我哋可以分到左同右啊。左右呢啲不是政治理念系呢、个佢个系因为个位置。譬如呢由呢、這个结肠癌呢由盲肠开始到升嗰橛肠到打横嗰橛肠咧，呢度我哋叫做右边。 右边， 左边咧就系、是、过咗横嘅橛肠，一直去到直肠嗰度咧，就叫做左边。 左边， 右边咧就女性多。 嗯， 左边咧就男性多。 咦，个巧妙位喺边度咧？ 系啊，咁啊，然后咧， 男左女右、 啊 就是，会唔会系无独有偶？ 啊，男左女右啦，吓，冇错啦，男左。咁但系个问题，我哋话已经走散咗，究竟系边一只会好啲？ 吓、 如果我哋发觉咧，男左女右左边嘅咧就好啲嘅、 哦， 即系譬如我哋用药啊，用呢个化疗啊，同、其他啲最新嘅有啲特效药啊，啲咁嘅。最新的抗體啊那些藥物呢、monoclonal antibody 呢、似乎是左邊的又好一點、右邊的呢女性多一點的呢就麻麻地了、反應就麻麻地了、當然現在我們除了分左右呢因為日新月異很多新的東西又要測埋又叫 RAS 這個不知道怎麼譯了、RAS 的、其他那些遺傳因子啊咁樣咧，然後又決定用咩藥，所以而家依啲癌症咧就唔係咁以前幾年前咁簡單啦、有嘢就切，然後跟住個個都係用化療，咁而家嘅化療有好多不同嘅種類，點、樣用法啦，加啲乜嘢嘢咧，咁、樣咧可以令到，就算你咁不幸啦，惹到呢、這個。患上呢个癌症又走散咗咧，佢、个生存率啊，佢、个生活嘅质素啊，都系比以前好好多嘅。 哦，咁听落都舒服好多喎。 系啊，系 啊，所以啊 ，never give up， 系、永不放弃， 呢、這个紧要， 系嘛。 系啦，咁啊好，即系刘总，唔该晒你医生啦吓，咁啊而家俾咗好多希望我哋啊，即 系 就算有阵时有病咧，其实医学咧都越嚟越昌明噶啦，系咪？ 系啦，冇错。 不过最紧要嘢，健康最紧要，系咪？ 系啦， 好，唔该晒李医生， 拜拜。 Bye bye。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春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找新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颠簸。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坐上机。 歌曲嚟自冯允谦。 出走，期待后会累，终于成就着壮举。 歌名叫做《地球来的人》。今日啱啦，我哋既然全部都系地球人，可以一齐咧就系努力抗疫，然后咧就一齐加油，跟住点咧？一齐就留意港台电视31咯。 晨光追踪31。 九点半钟之前啊，梗系拉埋阿罗启新啊、Cusson 出嚟一齐睇下今日夜晚追踪31啊，三十一台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啦，系咪？ 早晨 Cusson， 早晨 Cusson， 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 系等住开电视啦，而家已经。 系啊，咁啊，今日咧要睇下啦，吓咁啊，今晚8点钟咧，如果你关心时事嘅朋友咧，就可以睇下10:31啦，有啲咩最新嘅嘢咧 ，update 下你啊。咁去到日常8:30咧，大家咧不嬲咧都好担心噶啦，而家咧呢轮咧。 疫症流行啦，咁可能大家咧对住个 mon 啊，手机啊、iPad 啊嗰啲咁 样嘅， 仲多啲添啊吓。咁啊，今集咧就会同讲下咧蓝光呢样嘢啊。 哦， 啊咁啊，手机、电脑产品啊、电子产品咧，即系唔少人咧都会话，诶，有啲咩方法可以减少蓝光咧对眼睛嘅伤害咧？咁有啲咧就会配。被呢个咧即系类蓝光嘅镜片， 系啊眼镜嗰啲有。 到底呢啲咁样嘅类蓝光镜片咧，啊得唔得嘅咧？ 系咯， 佢抗疲劳功效几多啦？ 实在太多迷思，即系例如我自己嘅电话入边咧，咁我就校咗，可能去到夜晚十点钟，朝头早七点钟之前咧，即系呢段时间咧。佢就聲稱係可以咧幫我瞄咗個藍光嘅， 係係係。 哎呀，我又唔知道真定假，仲係淨係見到佢覺得佢黃咗咯個 mon 係咪先？ 個顏色變咗， 顏色變咗 好啦，睇太多唔係幾好嘅。 梗係啦， 同埋嗰啲嘢咧，即係越睇越細，好奇怪啊！電視咧越買越大喎。 係喎、 哦，但係大家又中意咧睇翻嗰個手機喎。 係啊係啊， 點解㗎？ 係啦、啊，有個電視又唔睇，但係睇翻手機啊。 係啊，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一個咧。九点半啊，咁啊历史二三事咧有一个新嘅系列啦、啊，两集嘅啫吓，咁、就系权力堡垒嘅上集啊， 系、哦， 咁咧就系喺呢个，尤其是喺呢一个欧洲啊，咁、啊中世纪咧堡垒成为佢哋权力嘅象征啦，亦都系经济中心嚟嘅，咁、其实咧都同中国嘅城，即系嗰啲城门啊，都几唔似嘅，因为咧中国嗰啲好多时咧即系个有个城楼。但系咧，就里边咧先至有啲民居噶嘛。 系啊系啊。 但系成个堡垒又好唔同啊！堡垒成个堡垒咧，就又有即系石墙啊咁样。但系咧，佢嗰啲咁样嘅住嘅地方又黐住个堡垒噶。 系啊系啊。 咁啊，简简单单咧，以前咧可能用呢啲木啊去做啦，跟住演变成咧用呢啲巨石去做啊。咁啊，不过今时今日咧，堡垒冇乜实际作用噶啦。跟住以前你话未有呢、這、一个。飞弹啊，咁嗰啲就话啲堡垒咧用顶得住啊。 系啊， 咁、今日咧就会带大家睇下，究竟堡垒里边咧，中世纪嘅堡垒里边咧，嗰啲睡房啊、洗手间啊又系点样噶？ 系咪黑咪掹咁样？即系成日睇啲片都系啦、啊，又话到要攞住啲蜡烛咧，你都觉得佢好黑嘅入边。 应该好黑啦，你唔开大嘅窗俾人拍嚟咩？系嗰啲窗都唔知几细啊。好啦，咁跟住咧就讲开有历史啦。咁啊，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咧。个题目就系普天宇内皆黄土啊！咁点解呢？因为喺《诗经》里边有讲嘛，普天之下莫非黄土，率土之滨莫非黄尘，即系话个黄啊大晒嘅，成个天地底下咧，所有嘅地方都系我嘅、所有嘅人咧都系我嘅人嚟嘅咁样。吓咁啊！呢个印象咧，佢觉得哇，使唔使咁巴闭啊？对唔住，嗰阵时真系好巴闭嘅， 霸气啊！ 是啊，咁鬼叫佢系王啊， 系咯， 咁大家咧可以咧睇睇啊，究竟王权呢样嘢咧系真系系咪咁犀利嘅咧？而家啦，啊，咁以前咧，你知咧，中原咧，如果你遇啱嗰个王朝好劲嘅话咧，咁嗰啲外族咧都要嚟沙冧噶嘛， 梗系啦， 要进贡噶嘛， 系啊系啊， 咁嗰阵时啲人系咪真系咁呢啲咁样嘅外部势力系咪真系咁臣服于呢个中原嘅皇权嘅咧？咁咁、今晚咧可以听一下啲历史专家讲下咧， 留意一下先吓。好，唔该晒 Cousin， 咁啊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港台三十一啦吓， 唔该 晒， 拜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会喺今日下昼至黄昏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本港风势会喺今日嘅较后时间逐渐增强。天文台话，一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香港东南大约400多公里，正系移向广东西部沿岸。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喺今晚至到听朝早喺香港以西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访问，回应被美国政府制裁，承认对佢个人嚟讲当然有不便，或者信用卡使用受到限制，但呢一啲嘅意义唔大。重要嘅系喺呢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感到非常光荣，受到中央政府信任嚟实施港区国安法，维护主权。他认为越多反对中国的人作出批评，就说明港区国安法越有效。 效。他和其他官员有十足的信心继续工作，他们立场清晰明确，绝对不会被制裁吓到。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当中14宗来自上海、江苏3宗、天津2宗、陕西2宗、广东1宗，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人，16宗是境外输入。内地至今累计84,871人确诊，4,634人死亡，79,642人康复出院。美国司法部起诉一名华裔前中情局人员，他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在当地星期二在夏威夷地方法院首度出庭，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以被判处无期徒刑。美国司法部说，67岁的马玉清是香港出世的美国公民，自1982年开始任职中情局，1989年离职之后去到上海工作，2001年定居夏威夷之后再进入联邦调查局工作。根据法院公布的文件，马玉清同年同同样曾经任职中情局的亲戚在香港同中国官员会面，他向中国提供中情局人员名单、行动和机密通讯方式等，马玉清获得$50,000现金报酬。在2004年，马玉清成为联邦调查局檀香山办公室的翻译人员。之后的6年，马玉清经常影印、拍摄和摄取文件，之后带回中国，获取几千美元现金或者昂贵礼物。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朝早9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380公里，即是在北纬20度、东经 116.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88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71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8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5蚊，升10.5；京东集团258.6，升16蚊；信宇光学科技135.8，跌12.4；美团点评225.4，升7.2；阿里巴巴249蚊，升6.2；小米集团16.64，升4.4；中国平安85.85，升4毫；友邦保险75.6，升3.5；药明生物171.2，升2.2；港交所378.4，系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9，瑞士法郎0.906，加元1.321，人民币6.931，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3点，跌122点。港金现价报18,34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7.82美元，卖出1,988.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元朗嘅安乐路去朗平方向，近住元朗东堤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营点。重复多次啊，就系元朗嘅安乐路去朗平方向，近住元朗东堤街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龙尾去到营点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开源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喺九龙塘嘅南开下道系有爆水管嘅工程啦，咁而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宣道小学嘅第二、三线封闭，就系南开下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宣道小学嘅第二、三线系封闭，经过小心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小榄转车站方向九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是玩玩星期天的侯家明，惊慌和慌乱猛抢之后，是时候重拾心情，加强防疫意识，为你保护到家人和自己感到骄傲。香港人继续努力啊，祝你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卡关，咁系咪要货金啊？ 即管卡关，小角色已很惯，早知通关，分数不到我拣。假使喜欢，总会找到那一套办法。一於轉身，闖進自時內翻版，不理同道與陌近，只要敢興奮。Just play the game and have some fun。 人生總有唔順嘅時候嘅，就好似打機卡關咁樣。但係現實中唔係貨金就解決到問題嘅喎。安祖豪嘅新歌同你講，向好各方面諗啦。只要坚持的话，冇关是会过不到的。左边边高度有 Tommy Ho 乐奥 fan 田子有 T-Rex， 边高有 Tommy 乐奥 fan 和麦船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安俊豪卡关达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 晨九点四十分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欧。 早晨，听众朋友，仲有早晨，彭爷啊，早晨啦、 啊。你好啊，彭爷。 Hello， 我又嚟啦， Hello， 我又捐个头出嚟先。 好想同你一齐倾呢一个，讲真，因为咧真心想问一下咧，即系近排都抗疫啦，咁啊头先华梅姐都有讲啦，喂大家出去用膳咧都好要注意啦，咁 遵守规则系嘛？ 系啦，好多时候咧都要买外卖啦，咁啊我都。有啲擔心我自己啦，同埋彭爺咧有冇啖好食啊？因為小白就有媽咪又住喺附近啦，跟住咧 我媽好少煮嘢俾我食， 又有太太啦， 係有太太有工人姐姐啦，咁啊我都有屋企人，我都有太太嘅，咁但係我哋都係模範夫婦嚟噶嘛，唔係好識煮咁樣啦。咁、哦、啊，彭爺近排食咩多啊？你近排咪都係食外賣多啊？嚇，嗯， 係啊。主力都係幫襯啲外賣啦，咁有陣時用下嗰啲手機嗰啲應用程式嗰啲平台啦，嗌外賣啦，有時咧就即係 order 翻啲附近街坊嗰啲小店，咁樣嗌外賣咯。 咁、哦、有冇食到啲好嘢啊？你自己都嚇、啊、都係。 其實我咧食嚟食去咧都係嗰啲嘅啫， 普普通通啊嚇。喂，咁啊，我今日咧呢兩樣推介，唔知道可唔可以俾到一啲新意啦，彭爺以至心機旁邊嘅聽眾啦。第一個咧可以快速介绍嘅，咁啊旧时咧就好兴啊，去嗰啲德国嘅猪手铺嗰度咧，整翻只脆卜卜嘅德国炸猪手啊，有啲德国嘅大肉肠啊，咁、哦、样爱嚟送埋啤酒噶嘛。咁啊呢个画面咧就此情不在啦，因为啊通常即系一支啤酒就一班朋友噶嘛，依家就一班朋友都唔可以喺间餐厅嗰度欢聚住啦，咁样如果唔系就 呢个画面就出现唔到啫。如果嗰只猪手都可以食得啩？ 系啦，咁啊我就真系喺过去嘅。星期六日咧就买咗只猪手同屋企人去分享咁样啦，咁啊都系外卖嘅，就系嗰啲传统嘅德国猪手铺啦。咁佢送到嚟你屋企嘅时候咧，都个皮都仲系脆卜卜嘅，都仲有我好中意食咧，酸酸味味嗰啲系咪叫洋葱丝定 菜 椰菜丝咁样咧？嗰啲 德国咸猪手嗰啲配嗰啲酸菜 系啊，即系一嗱。即係冇得飛底下咧，真係要食下啲歐陸嘢咧，個感覺先平衡啲咧咁樣。咁所以咧食落去咧個感覺都係幾正嘅，同埋嗰啲德國嗰啲大嗰啲肉腸、有五顏六色嗰啲啦。 咁呢個要點樣 order 法？即係用啲平台會有幫忙。 係啊，平台已經可以幫到手啦，因為我就咁打德國豬手啦，嗰日興起咁樣想食啦，咁啊都有三四間餐廳可以有 可以提供。 係啦，可以提供。咁一間咧就仲抵玩添，佢啊隨碟附送啊，即係好似舊時我哋買 CD 隨碟附送十二支手工啤酒，仲要保證冰凍送到你府上。哇，咁啊個感覺又好似～几得意喎，或者啊咁 保证冰冻喎，好紧要呢样嘢。 咁可能因为都雪咗好耐啦，即系过往。 但价钱系点样咧？而家喺呢个疫情底下啲外卖价。 哦，都几贵，我觉得又即 系。啊，讲出个重点来啊！ 都几贵，即系都成接近，佢就好叻嘅，嗰啲标价三九八咁样，都可以话俾你听，大概三字头咁样咯。咁但系就咩即四九水。 咁你讲手工啤，其实。半买半送啦，点会系全送啊？ 系啦、 啊， 咁样 羊毛都出咗喺羊身上啦。 系啊，讲得冇错啊吓。好，小白读一读个交通消息先啦吓。 好啦，咁大家留意住啊，有个特别交通消息。咁啊，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半春园有交通意外，咁啊全线封闭啊吓。咁啊，龙尾喺新丰花园呢、這个要讲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半春园有交通意外，系全线封闭嘅。龙尾咧就喺新丰花园，咁啊驾驶人士咧要尽量吓改道。行驶啦，留意住啦， 系啦，咁啊，对抗呢个抗疫疲劳咧，除咗几百蚊嗰啲嘢又间唔时食下啦，几廿蚊嗰啲有阵时都要食下噶嘛，咁啊， 食得多添啦， 系啦，我都系几廿蚊。近排咧，我觉得今年咧，即系虽然我同小白同埋彭爷其实好中意食嘢噶嘛，即系有得俾你啊大吃大喝或者试到啲新奇嘢咁样，除咗为咗节目，其实仲有私利噶嘛，即系自己都真系啊喜欢啊食到口水嗲嗲滴咁样。 你辛苦揾嚟 自在食嘛，讲得好冇错。咁但系啊，点样几廿蚊都可以得到心灵满足咧？咁啊，我就跟咗阿彭爷同埋 Heidi 咧，之前都有介绍喺九龙湾啊嗰间大型嘅家品铺啦。咁依家又做埋冻肉，又有啲冷藏嘢咁样啦。咁我 系日式嗰个啊？ 系日式嗰个四个字嗰个啦。咁因为之前都讲过啦。咁我就跟你哋口水执你哋口水尾啦。咁我就真系第一次去，系啦，我巡下，喂，真系冇嘢做啊！ 兄弟，我想讲真系闷到嗰个位系，即系咁样 咯。冇嘢做咪留喺屋企咯。 啱、 啊，要你留喺屋企啊嘛，抗疫在家。 啱、啊，但系都要储粮，都要储下粮先。如果 买必需品就冇得好讲啦。 系啦，咁我都系买食物居多嘅。其实入到去咁，主要就买咗几款唔同嘅嘢啦。啊，咁原来咧佢有个饭团系列咧，都几动人。点解用动人去形容呢？因为以往咧嗰啲 选择 系啊，以往嗰啲饭团咧，你总系觉得喂咁咪一定系三文鱼喺入边，或者包啲小白最中意嘅明太子，或者即系鳗鱼 啊 嗰几味啦，或者有啲港版特色嗰啲， 有粒梅啊， 系啦，有粒梅啊，咩沙律吞拿鱼，所有嘢加沙律，觉得个饭团就会懒系 juicy 啲，或者有美味啲啦。啊，佢唔系，佢有好多，包括咧有呢、這个糯米豚肉啦，咁咧又有呢、這个韩式嘅牛肉。嘅味道啦，咁有枝豆盐味嘅紫菜饭团啦，咁样啊，呢啲都系我几估唔到，同埋哦都几 wow 到我咁样，仲有一个 话晒个品牌都有啲、 有啲嘢 系威系细，咁都要有啲与众不同咁嘅。 系啦，咁我头先讲嗰啲饭团咧，个造价大概30-48元到啦， 一个啊。 系啊，咁两个啦，两个一 pack， 两三个一 pack 咁样啦。咁、30元一个就太贵啦，咁 系咯。 咁但系三个嚟讲咧，都我自己觉得近排自己胃口都少咗啊、即系旧时惯咗大吃大喝咧，但系近呢半年咧就自己清心寡欲啲啦、用呢几个字啦，食少咗嘢，咁所以都够食嘅，够使嘅咁样。咁仲有啲咧啊，一搣一坐热咗咧，一搣开嚟嗰、那个叫做 叮叮嘢， 系啦，叮叮嘢或者。我屋企就冇微波炉嘅，所以就好少叮嘢噶，反而就用个煲咁样助热佢，咁助到一定嘅温度就搣开个胶纸，跟住倒落啲饭嗰度就一餐咁样啦。即系你可以讲、 即食餸嚟噶， 系啦，即食餸嚟，哇！即食餸好多拣，佢而家有料，佢连中式都捞埋，咁啊，以为佢得嗰啲日式咖喱呢啲基本嘢啦，哦，点不知佢有啲咩法国炖牛肉啊、俄罗斯牛肉啊、韩式嘅牛肉啊，净系牛肉嘅烹调方法呢一类咁嘅快速食物包咧，佢讲紧有4-5个国家，几估佢， 但系啲份量够唔够食啊？你呢个男人， 份量嘅梗系唔够啦， 系咯？ 而家系咪讲紧嗰间日式即系呢个连锁店啊？ 系啊， 讲紧 嗰 间家品店啊， 系家品店 嘅。你讲佢嗰啲嘅即食嗰啲 酱料啦，系啊，食物包， 真系风都吹得起啊！ 咁你咪买几包咯？咁佢造价又相当又 唔使钱啊，买几包。 唔系咁，佢一包又唔贵喎。嗱，讲真啦，佢都系38元一包，即系唔算贵得好过分啦。咁你咪即系譬如 咁，就三个送一个饭，我都100元落楼噶咯，要 咁啊，出边食都差唔多啦，三送一个饭，100元落楼。 但系你但系嗰个送咧，你要想象咧，好似两只麻雀拍埋咁多嘅，麻雀嗰啲麻雀啦， 阴公啊， 咁啊啱嘅，咁啊彭爷亦都形容得好贴切啦。咁啊，因为即系简约，咩叫简约咧？就系、是、少啲俾你咯，less is more 咁样啊，唔知系咪呢个呢、這个咁？ 你可以试多啲唔同嘅味道。 咁如果你话唔饱，咁佢仲有好多嗰啲日本嗰啲大福啊，嗰啲和果子啊，嗰啲嘢食嘅，即系有啲懒系甜点咁，又系30元嗰啲咁嘅嘢咯。咁啊， 成日话咧咩新马桶就三日香嘅啫。咁啊，早嗰轮嗰阵时就鬼咁逼人噶嘛。 依家 咁依家 再逼啲。 唔系嘛， 再逼啲啊， 唔系嘛，真系啊，哇，嗰日排队啊，排咗成个几两个钟先俾到钱啊，都唔系讲笑啊，真系。 如果你呢一个状况系啱啱过去嘅，即系近日，礼拜六日，哇，礼拜六日咧，呢一个沙田咧嗰一带咧，嗰啲嘅卖家私嗰啲铺头咧，哇，嗰啲限聚什麼嗰啲咧，真係全部咧都冇啊！ 哇！ 大家一家大細就排曬喺度咧，就排隊買嘢啦，已經。 希望大家都好似係啊，彭爺咁樣講啦，話即係雖然大家要買糧食或者換家品，但係都要注重社交距離啊！如果唔係個抗疫成果就會係毀於一旦啊，或者即係化為烏有咁樣咯。咁希望 大家都係咯， 警惕下 啦。抗疫疲勞啊嘛，而家有個新嘅常用嘅名稱啊。咁希望大家唔好咁疲劳啦。 係啊，咁大家加油俾心机啦，撑得过去嘅。咁同彭爷讲住咁多先啦，唔該晒。 好啊。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洞洞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源头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唇膜千余晒，沉觅同伴笑着虚艾，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报仇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着岁月漫长，虚度亦无憾，平静对抗凶狠，受过冲动的教训，那天清风吹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沉觅同伴笑着虚艾，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 属于吴业坤嘅新歌啊，原始心态。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喂喂喂喂 ，Louisa 咩到啊？ 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 Louisa， 你好你好你好， 早晨， 你好你好，系今日咧系咪妹妹生日？妹妹叫咩名先？ 妹妹叫 Lona，Lona 几时生日啊？直情系今日正日啊，定还是呢几日？ 今日 正日。哇、哎哦、，Lona Happy Birthday 啊 ！Happy Birthday 啊！咁啊，即系好好姐姐就送个点唱俾佢啦。 有冇蜡烛吹先？ 系啊，咁样。 今日冇啊，因为呢首先多谢你哋俾个机会。 唔好咁讲，我哋多谢你打电话上嚟登记啊。 咁咧，今日咧就系我最细嘅妹妹生日啦。咁、 嗯、 因为疫情嘅影响咧，咁平时我哋会出咗去庆祝噶啦。 系。 咁因为依家要隔离啦，咁所以咧、嗯、就有够新意思啦。咁啊，第一次打上嚟电台，俾个惊喜佢。 啊，好有心啊！ 啊，电台发挥到作用啦，疫情嘅情况 几时都系发挥到作用啦，系咪先？咁、啊、你哋会唔会即系系咪得一个妹妹，定系如果系最细嘅妹妹？ 我得一个妹妹啫， 系得一个，即系两姊妹嘅， 两姊妹啫，系啦， 系啦，咁啊，佢有冇佢自己屋企人定系点样噶？ 有噶有噶，咁佢好幸福家庭嘅，咁样一家四口啦，咁样咧，我就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咧，就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嗯、 就呢个疫情就梗系百毒不侵啦，家庭幸福，咁啊夫妻继续恩爱，同埋咧就仔女咧就乖巧。 啊，系啊，咁而家啲小朋友咧，有阵时最担心系咩咧？翻学啊，好多嘢要适应啊， 系 啊，真系 而家呢家好忙啊， 系啊，疫情啊，各样嘢咧都要适应一啲新嘅上学模式噶吓，咁啊都希望咧即系你嘅妹妹啦，继续咧可以咧就系快快乐乐咁样吓，凭住你即系生日啊，帮我许咗呢一个愿，哇，祝福佢之后咧，咁啊佢生活越嚟越好啊， 系啊，即系疫情期间，即系作为即系香港人啦，都好多嘢谂啦，即系又要谂下今晚啊食咩啊，喺边度。解決個晚餐啊，咁啊約人又要限住咁樣約啊，有啲活動咧又要褪遲啊，改機票都改到手軟咧，幾多朋友啊，即係年頭就 book 定啲機票，諗住哇實冇事啦，點不知啊改下一個月，改下到下年咁樣，真係啊啲電話都打唔少啊，有冇呢個情況出現啊，Louisa嚟嚇？ 有啊有啊，我妹妹咧就好叻嘅，咁佢就喺屋企咧就呢家个厨艺咧就突飞猛进咗啦，咁样咧就透过煮嘢食啦，咁同小朋友就可以多啲沟通啦，同埋学习咯，呢个新教啊嘛。 哦，系啊，抗疫厨神啊，哇！而家好多人都做抗疫厨神啊，咁啊。 咁另外咧，我都想今日咧，我晏昼咧，我姑姐咧都有个手术要做，咁啊咧我就想都希望嗱，佢有个叫做腰椎盘突出嘅手术啦，咁就。经历咗两年啦，又食药又物理治疗都唔好，系啊，好辛苦，我都见到好辛苦啊。咁我咧就肯，我咧就代表我全家人啦，都祝佢今日咧就手术成功。咁就希望咧就佢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将来。 好，咁啊，凭嗰记忆啦，将克勤嘅呢一首《红日》咧送晒俾你全屋企人咧，亦都希望咧，手术成功啊，冇事嘅。之后疫情过咗咧，饮餐茶，食个包咁啊最好啦，好嘛？ 好， 多谢晒你嘅电话，Louisa， 拜拜， 多谢， 拜拜， 拜拜。 呢首歌嚟自李克勤嘅《紅日》啊，即係正如歌詞所講咧，有陣時就算而家面對住好多滂沱大雨啦，係咪嗱？而家一路風球雷暴警告就生效啦，就我哋人生香港而家都係一樣抗疫期間啦。但係咧，晴天啊總會出現嘅， 只要相信咧就有希望㗎啦。 聽日再見， 拜拜。